死他们去。 科学放生，共同建设生态文明。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三伏苦暑天儿，嗓子晒冒烟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脚上踏拉板儿，手里把脚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铃儿出去找凉快儿。桐梓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点上瓶啤羊肉串，做点毛豆小凉菜儿，手边开着花夹子儿，夏天自由的得乐趣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儿。 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话说天下，话说天下。 天下人的天下，江湖人的江湖。 话说天下，和您聊聊不同寻常的历史人物。 四海一统，三国六朝，和和分分的南北，起起落落的人生。 话说天下，给您说说跌宕传奇的历史故事。 盖棺百年后重说中间善恶，笔墨玄机里再探是非曲直。 谈笑间闲说历史，不用替古人担忧。这里是话说天下，这里是话说天下。现如今在西三环附近有一个地名叫公主坟，想必大伙肯定不陌生。这个地方可以说是北京城西边一个比较繁华的商业区了。北京的很多地名啊，您细琢磨都有意思，像什么八王坟啊、王爷坟啊、奶子府啊、齐河楼啊，这些地方啊，早先是因为有某种建筑，或者是某种国家政治机关，也许呢是埋过某些地位显赫的人物，才得了这么一个名儿。那既然咱们今天说的这个地方叫公主坟，可见早先这个地方也是埋葬了一位公主。关于这个公主坟，老北京流传着一段传说故事，但是也有人说埋在这个地方的不是一位真正的公主。那这里到底埋的是谁呢？她的真实身份又是什么呢？一个地名引来疑问，到底是哪位公主埋在这里？传说故事，巾帼英雄，真真假假，是是非非。且听阿龙话说天下，公主坟的真假公主上集。关于这个公主坟到底埋的是谁，那真是众说纷纭，各个版本都有，咱们挨个给您讲。头一个呢，来自民间，说在这公主坟里呀，埋的是乾隆的一个干闺女。相传早年间乾隆派人拆了明陵，打算给自己修陵寝，结果这事儿被刘墉给参了一本，参皇上一个偷坟掘墓的罪过。这罪过可不小啊，人家刘墉这人证物证全齐了，你乾隆没法抵赖啊。刘墉还得说呢，您是皇上，金口玉言，我参皇上本来也是犯罪，这么着吧，皇上您看您说了算不算吧，您说算咱呢就该罚罚，您说不算咱就不算，反正皇上您是金口玉言，您要说不算，往后您说什么咱都不算，皇上说不行还是算吧。好家伙，什么都不算，那反了。那就皇上一讲，是身为一国之君，我也不能知法犯法呀，结果只能是自认倒霉，吃了一哑巴亏，认罪伏法了。皇上认罪了，这可是大姑娘上轿头一回，自古谁敢参皇上啊。可是您别看这罪他认了，可谁也不敢把他真当成犯人， 给天子降罪，谁有这本事啊？结果乾隆一看，得，既然你们没人敢，那我就自己给自己定一罪名，发配江南。大臣一听，嘿，您真会为这出去玩找辙呀。结果就这样，乾隆是一不穿囚服，二不带枷锁，换上便装，带着刘墉、和珅二人就上路了。这可是乾隆头一回微服私访，他是瞧什么都新鲜，问东问西的。这三个人走一会儿歇一会儿，和珅怕冒犯皇上，什么话也不敢说，刘墉呢也是一声不吭。没走出多远，这太阳就西沉了。这会儿乾隆可是又累又饿了，扭脸就跟这和珅刘墉说，二位爱卿啊，天色已晚，咱们不能一直这么走下去啊。这俩人，你瞧瞧我，我瞧瞧你，谁也不言声。乾隆这个时候才突然想起来，哦，我这不是出来玩的，现在我是个戴罪之人，是发配出来的。想到这儿，乾隆这下半句话呀也咽回去了，硬着头皮接着往前走。估摸着又走俩时辰了，这天上星星都出来了。乾隆一看，这四周是黑咕隆咚的，连个人影都没有，山沟里头那会儿还有狼叫呢，吓得直哆嗦，再加上这肚子不争气，饿得咕噜咕噜叫，两只脚跟踩棉花似的。不得已，这乾隆只好把刘墉、和珅又喊过来了。我说这罪犯都这样，我实在是走不动了，要走也行，你们俩搀着我。刘墉、和珅一听啊，心里琢磨，您知足吧，真要是罪犯哪有这待遇。不过别看两个人心里这么想，可脸上不敢挂相，谁也不敢耽搁，赶紧扶着乾隆去了。三个人是一步一挪的往前走，眼瞅着走不动，偏巧眼前突然出现了一个小村庄，这可真是柳暗花明又一村呐。 北京文艺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话说天下。87.6 这村子边上有户人家，住着三间小土房。和珅一看还算是干净利落，就赶紧前去叩响柴扉。啊，这拽文的话，要说白话呢，敲门去了。没出多的功夫，滋妞一声，门开了，一位老人迎出来了。和珅还没等老人张嘴呢，他先说了，老人家，我们能否在您家里借宿一宿啊？这天色您看看太晚了，附近也没个客栈的，走夜路实在不安全。老人家上下打量了一番三位客官，一看呢，穿着打扮像是有钱人，而且不像坏人，琢磨了一下，给三位让进里屋。这位老人倒挺热情，一进屋就喊来闺女，给这几位大爷做点晚饭。这小姑娘年岁不大，看起来呀也就14-15岁，穿的虽然破旧，但是洗得很干净，十分的机灵可爱。没多的一会儿功夫，就给乾隆皇上端来了几碗热腾腾的面条。估计乾隆啊真是饿着了，也不管什么礼节了，也不管体面不体面了，稀里呼噜的连口气都没喘，把面条吃一干净。吃完面条，乾隆皇上一边抹嘴一边说，哎呀，这面真是太香了，从来没吃过这么好的面呢，真是面好吃吗？御膳什么没有啊，您是饿着了。第二天早晨天刚亮，乾隆、和珅、刘墉这仨人收拾妥当，准备出门了。三个人刚走到院门口，乾隆就看见这老头的闺女了，正在门口扫地呢。头天晚上灯光暗，没瞧清楚，天光大亮再一瞧，嘿，这姑娘显得是清秀可爱啊，扭脸就把这老头喊来了。我说老人家呀，您要是不介意的话，就让您这闺女给我当个干闺女吧。老人一听高兴啊，这三位爷论穿着打扮那肯定是大户人家的，而且言谈举止也是温文尔雅，于是满口答应下来了。 乾隆一边摸着这姑娘头，一边从身上掏了一锭银子，嘱咐老人家给孩子做两件新衣裳，除此之外还特意相送一块黄手帕给孩子，今后如果遇到困难拿他来京城找我，只要一打听黄。这字儿刚出来，和珅赶紧捅了乾隆一下，乾隆这话说一半咽回去了，为什么呀，差点说漏了，说皇上那了不得了，赶紧把话咬住，接着往下说，打听皇皇家大院就行了。这乾隆无意间认了一个干闺女，谁想几年之后这孩子还真是碰到难事儿了。乾隆临走的时候，这黄手帕跟这句话就成了救命稻草。不过想来京城见皇上谈何容易，自打乾隆走了之后没几年，这村子里头开始闹灾荒，父女俩实在是待不下去了，就想起了乾隆临走的时候说的那句话，有困难去找他。于是父女两个人打点行装就奔了京城，打算找这干爹寻求帮助。这么大一北京城，来到这儿找皇上，咱暂且不说找皇上吧，您甭管找谁都挺不容易的。这俩人是走街串巷问遍了皇家大院在哪儿，可也奇了怪了，没人知道。这当爹的一个劲儿埋怨呢，哎呦，当年都怪我这心太粗了，您说要打听一下这位爷姓什么叫什么，今天找起来也就不费劲了。几天过后，父女俩人含着银子也用完了，为了维持生计，白天呢这老爹带着闺女沿街乞讨，晚上找个破庙凑合一宿。当时这老爷子岁数不小了，这苦日子实在是没挺住，病倒了。姑娘一看也着急了，无依无靠的，本来吃饭就是难事儿，更何况现在还得筹钱给老爹看病。这姑娘哭了一宿，转天早晨就琢磨着寻短见，来到河边思来想去，我一个人死不怕，可是我死了我这爹怎么办呢？谁来照应他呀？就在这姑娘左右为难的时候，这刘墉正好打这路过，远远的听见有人哭，刘墉顺着哭声啊就往这边走过来了。等进了再一瞧，哎呦，这不是皇上的干闺女吗？这姑娘啊也是认出了刘墉的模样，上前扑通一下就给刘墉跪下了，紧接着把自己的遭遇前前后后讲了一遍。刘墉一听这姑娘着实够可怜的，于是赶紧的把这姑娘跟他老爹给带回了府里，稍作休整之后再做安排去见皇上。直到这会儿，这父女俩才知道，哦，感情当年给咱黄手绢给咱留画的那个人是皇上啊。这位随行的刘墉感情是丞相，早先说那皇家大院说的是皇宫，怨不得进了北京找不着呢。这会儿啊也缓过神来了，他老爹心里头啊也有点后怕，直犯嘀咕，咱平头老百姓怎敢跟皇上攀亲呢？认干闺女是乾隆早先自己说的，可是事隔多年，干闺女这事儿乾隆忘了个一干二净。天下之大，无奇不有，阿龙和您话说天下。这天早晨，刘墉带着父女两个人来到皇宫，打算见乾隆。就看乾隆琢磨了半天，死活也想不起这事儿来了。还是刘墉一个劲儿的提醒，再加上早先他送的那块黄手绢，这才有点印象。一个堂堂的皇上跟乡下人攀上关系了，而且是亲戚。乾隆觉得万一别人知道了不得笑话死我呀，就打算不认这个事儿。刘墉多鬼呀，乾隆这点心思早就摸透了，但是瞧这父女俩怪可怜的，这话里话外的开始绕着乾隆。乾隆一看没辙呀，刘墉是个人证啊，所以只好硬着头皮把这父女俩给宣进宫来， 找了一个住处给安顿下来了。宫里宫外，别看一堵墙，两样天呐。虽然是不愁吃不愁穿，可是这其他人好多都是势利眼，您比这吃不上饭还难受。先不说这皇亲国戚瞧不起这父女俩，就连太监宫女儿对这俩呀也没好脾气。老父亲受不得这个呀，再加上身体本来就不好，连惊带吓的没几天咽气了。打这之后，姑娘家孤苦伶仃的，老是一个人偷偷的抹眼泪。皇妃公主见她长得漂亮，嫉妒，常常是冷言冷语的挖苦她骂她。这王爷太子们见她长得漂亮，身份又和福晋小姐不一样，个个对她不怀好意，总想欺负她。太监丫鬟呢，也因为啊她出身贫贱，给不起赏钱，时不常的指桑骂槐的数了一通。俗话说得好，宁喝舒心的粥，不吃皱眉的饭呢。姑娘天天的这眼泪泡着心，日子一久也就憋出病来了。还没等乾隆知道她的病情呢，这姑娘就撒手西去找她爹去了。身边的宫女一看这姑娘死了，赶紧通报乾隆吧，还把这姑娘生前的遗愿给说出来了。原来这姑娘啊，没有别的要求，只希望皇上把她跟她爹的尸骨都埋回老家去。乾隆一听，根本没放在心上，随口说了一句：“你们看着办吧，埋了就算了呗。”这个时候刚好刘墉进宫，乾隆这话正好让他听见。刘墉这心里头可就不高兴了，心想：这亲当初是您张罗认的，要不是您，人家爷儿俩也不至于气死在这皇宫里头啊。于是上前一步，一拱手：“启禀万岁爷，臣有一事不明。”乾隆一听，甭说了甭说了甭说了，刘墉只要一说一事不明，肯定有人倒霉，指不定是谁。这乾隆赶紧拦住刘墉，摆摆手，那意思啊，你待会儿再说。刘墉呢假装没看见，嗽了嗽嗓子：“万岁爷，这位公主虽然不是您亲生的，可是她毕竟是您亲自认的干闺女啊，而且人家手上有您当年给的信物啊。这父女俩现如今全死了，就这么草草下葬，您说您这当干爹的脸上有光吗？”乾隆心说：“刘墉啊刘墉啊，合着你今天又想参我一本呢？我怕什么你来什么。”行，刘墉这边一直盯着乾隆，乾隆一瞅，算了，又栽他手里了，只好传圣旨，把这位姑娘按照公主的级别下葬，安放地点就在现如今翠微路这一带。日子一久，这老百姓就管这儿叫成公主坟了。据说这座公主坟啊，常年没人打理，最后连坟头都看不见了，周围长满了杂草，一片凄凉。这座孤坟就像是生前这姑娘在皇宫里过的日子一样。刚才咱们说的，这是一个民间的传说，这位乾隆的干闺女您也未必能在史书上找到。不过和她比起来，另外一个版本的人物则是有着真实历史原型的，她就是孔慈祯。这姑娘论血缘关系，其实和清朝的皇室是毫无关系，那她怎么会按照公主的级别葬在这里呢？大清王朝在建国初年曾经分封了四位汉族的亲王，其中一位封地在广西，名叫孔有德，被称为定南王。年过半百的孔有德当时只有两个还未成年的孩子，一个是九岁的儿子孔廷训，一位是八岁的女儿孔四珍。孔有德一家四口前往广西，说是分封啊，实际上不如说是让孔有德在广西和那批抗清势力来一个喋血奋战。要知道当时广西大部分地区都是那些抗清势力所控制的，这些人有早先明朝官员自发的队伍，也有李自成的残余大顺军，还有张献忠的残余大西军，可以说这个地方那是硝烟弥漫，战事不断。经过十几年的努力，孔有德 不光为清朝廷做出了不少的贡献，还在桂林给他的妻儿老小建造了一个家。从小在军营长大的孔廷训和孔四珍这兄妹俩突然有了一个固定的居所，而且是一个他们从来都没见过的超豪华的别墅，确实打心眼里有种说不出来的高兴。然而这种幸福的生活还没出两年，一场悲剧就发生了。那一年孔四珍才11岁，顷刻之间失去了父母双亲，成了孤儿，就连唯一的哥哥也下落不明。这场悲剧的起因是孔有德率领部队对抗南明王朝的反攻。当然了，这次他要面对的敌人可非同小可，几天的激战让孔有德不光没有占了上风，反而是因为持续作战弄得疲惫不堪。他知道这次等待他的不再是胜利的凯旋了，很有可能再也见不着家里人。于是孔有德回到家里，准备让妻子孩子连夜出逃。孔有德的夫人宁子要和这孔有德在一起，关键时刻两个孩子只能托付给两个仆人。就在这个时候，府里边突然燃起大火，孔家唯一逃出来的只有孔四珍一个人。这里是话说天下，只身一人的孔四珍如何继续生活下去，他又如何成为清朝皇宫里边唯一的一位汉人血统的公主，被埋葬在公主坟呢？这里是话说天下，我是阿龙，更多精彩的故事咱们明天接着聊。 北京文艺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话说天下。87.6 古代的、现代的、中国的、外国的奸臣、皇后、特务、太监，这历史里面有逃不尽的故事，这故事里面有您想不到的乐趣。北京文艺广播，阿龙在话说天下等着您。哎，一天一个故事，您可别错过了。